好似以前陳水扁年代嘅民進黨咁樣。 我哋可唔可以揾佢多啲上嚟啊？ 阿毛哥， 系啊， 阿毛哥唔知喎，佢而家要 D 100噶嘛，好似 系嘛。咁但系佢都可以上。 唔系佢要靠大班嘅，唔使靠我嘛。 唔系，因为大，唉，讲真，真系，喂，咁我哋呢边多人听 D 啊嘛。 咁啊系，咁啊系， 系咪？喂，咁嗱，剩翻少少时间啦，讲翻啲台务嘅嘢啦。咁好多谢，即系啲网友关心嘅，系咪？即系自从阿院长，即系一次又次，即系喺节目嗰度开吹雞咁啊，叫人哋貨金又好，即係捐錢又好，係咪？即係有好多網友關心啦。咁啊，即係有個別嘅網友就問我：喂，花生台係咪好唔掂啊？咁樣樣咁啊，有啲網友就喺日本啦，即係譬如我自己認識嘅，即係阿 Kenneth 啦嚇，即係佢都即係貨金都俾我哋啦嚇。咁然之後亦都有即係寄咗一啲即係嘢食俾我哋啊嚇。咁啊，但係喺旺角咁樣樣，我唔得閒攞過嚟啦。咁啊，即係阿龍有份食。过嘅啊，咁啊亦都即系阿 Alex Lee 啦，咁都即系货金都好几次啦，佢自己都要排队，因为话有啲投诉啊，我哋 PayPal 未搞掂啊，咁我哋而家搞紧嘅。 我哋觉得好奇怪，即系呢个 PayPal 咧，有冇啲网友咧，即系好似我哋跪求呢个 Facebook 大神咁咧？ 系 我哋2月20号咧，即系今年2月20号啊，系有笔转账系转到嘅，但系我自己揿嚟揿去都揿唔到。 系啦，咁佢就成日话我哋系 not eligible for， 即系 eligible， 即系系啦，即系唔。即系冇资格去收钱啊！ 只可以 make payment 系啦。 点解我哋花生群 make 咩 payment？ 一 through PayPal 真系吹胀。 唔系咯，即系呢个我哋搞紧。 喂，我打去几次 PayPal 话冇问题。 系啊， 跟住我又唔知嗰啲 configuration 啦。 即系嗰啲扯猫尾啦喺度，系咪？ 不过 anyway 有啲心底话都要讲咧，即系机会啊，曹总咁就即系其实花生台有啲机缘巧合咯。 系。 即係都係唔打唔撞之後得出嚟嘅結果嚟嘅。 嗱，我哋 得來不易啦。 2013年9月搞起， 唔係，所以我寫錯咗嗰個 post 啊。其實我係2013年年尾 incorporation 嘅。 係，即係搞即係開公司。係 啦， 係 啦。咁咧就截到2015年為止。 嗯，即係我哋而家粗略估計都有2年半啦，係咪？ 其實我哋最新嘅核數報告咧，截到去2015年嘅3月31号咧，我哋大概接近上咗40万到啦。 40万到， 系啦，咁就蝕咗4-5万啦。 係4-5万，咁啊4-5万都即係 我頂咗啦， 唔係好多啦， 我頂咗㗎啦。 咁但係咁講啦，就有啲個別嘅主持啦，即係好似 Tony Choi 咁樣啦，又話即係即係唔做花生台啦。咁咁佢對我哋有疑問，就話喂啲錢使咗邊啊，乜乜物物啊咁樣樣。咁亦都有啲網友就話喂月捐我冇問題啊，係咪？咁不如就但係你都要俾我哋知道你啲錢點使㗎，係咪？咁我覺得可以講嘅。咁其實即係花生台嗰個開支咧，大概係分即係幾部分啦。即係主要一部分就係其實係文字部。咁文字部其實係一定要一啲人咧去即係做嘢嘅，譬如我啦，係咪？咁而家都喺做圖啦，係咪？即係其實係主要我哋編輯部有兩位同事，咁啊差唔多即係一個月就2-3万元到啦，係咪？嗯、再加埋我哋旺角嘅一個即係嗰、那個編輯部嘅 office 咧，咁啊差唔多3万鬆少少啦。咁另外我哋有啲即係居馬費俾即係我哋推咪啦，係咪有個別嘅主持啦嚇？咁嗰度加埋埋咧就1万到嘅，咁所以我哋總開支咧即係其實係4万到。咁喂，咁有啲主持啊，即係好似 Tony Choi 咁樣樣啊，話哇你經營不善喎、啊、咁樣樣。首先 咁你都要講一句，即係老實話，即係其實我哋99%嘅主持都系冇俾人堆麻烦嘅， 系 除咗阿谭，因为点解咧？ 佢坐船过嚟嘅，大佬， 因为佢坐船过嚟来回嘅船飞咧，都系接近500蚊一次嘅。 啊，咁我哋起码都要俾佢回翻本先，大佬啊！你冇理由有人贴过嚟噶嘛？ 咁所以咧 ，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嘅时候咧，我已经同佢讲，我啲堆麻烦我哋即系搭饭啦，咁唔好意思嘅，因为你特登即系搭船过嚟，虽然你都有机会可以探翻屋企人。 系， 正如即系嗰晚食饭，你都有份食，咁你唔代表你唔使夹钱噶， 啱 大哥系咪？晚晚你都食饭。 咁所以如果你话讲开支嚟讲咧，喂4万元其实系即系好低噶咯。 喂，其实呢一个唔系所谓真正嘅成本嚟噶。 系， 我哋 office 我冇收租噶嘛，大哥。 系， 系嘛？即系如果我收你200蚊一日，我哋一个礼拜六日，即系几多啊？六四廿四。 嗯， 你都4000几啦。